第十七集。 十几分钟之后，陆时琛从浴室里出来。两个人先是沉默着没说话，面对面的坐着吃着孟昭订的早餐。等孟昭吃完刚要起身时，陆时琛忽然说， 昨晚的事情我想起来了。 想起来就好。 说完又是一阵沉默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孟昭起身去卧室换了一身衣服，等他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，陆时琛已经吃完了饭。 今天要出去啊？ 是啊，去市局一趟。 去市局做什么呀？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我妈的笔记本上见过吴佳义吗？笔记本后来我找到了，也确定我妈生前确实调查过吴佳义。我觉得我妈的死很可能是人为的，趁着停职这段时间，我打算把这件事调查清楚。 就因为你母亲的笔记本上出现了吴佳义的照片，你就判断他的死亡跟吴佳义有关？ 孟昭现在还不打算跟陆时琛透露笔记本上的其他信息，但是他也没打算跟陆时琛说谎。 当然不能确定，只不过以前没觉得不对劲的事情，现在跟吴佳义扯上了关系，总觉得有些蹊跷。 怎么说？ 我跟你说过，我妈当年是以身殉职，但她究竟是怎么殉职的，我应该还一次都没跟你说过。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，我妈每天的路线基本上就是送我去学校，然后返回市局上班。那天是6月2号，在把我送回学校返回市局的途中，一个人贩子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一个母亲手里牵着的小女孩抢走了。我妈当时立刻就骑摩托追了上去，那个人贩子当时慌不择路，逃到了一处市郊的偏僻小路上。据当时负责调查的刑警推测，在我妈把人贩子逼到绝境后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搏斗，人贩子用刀刺中了我妈，我妈拼尽全力锁住了人贩子的喉咙，想要制服他。等到市局的警力赶到时，那个小女孩已经被救下来了，但我妈和人贩子都受了重伤。人贩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，我妈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但因为伤得太重，失血过多，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。我知道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。现在想来，这件事情的操作空间太大了。我妈每天的上班路线都很固定，当着她的面抢走一个小女孩，她不可能坐视不理。不过我虽然看过案卷，也记得大概案情，但如果想要找出疑点，还是得详细的再看一遍。我已经给周奇阳打过电话了，让他帮忙把我妈当年的案卷调出来。我现在就要去市局一趟。 那我跟你一起。 嗯。 两个人一起出门，开车去了市局。还差几百米到市局的时候，孟昭忽然把车停到了路边。陆时琛看了他一眼。 嗯，怎么了？ 在车上等我一会儿。 孟昭说着推门下车，径直朝一家药店走过去。几分钟之后，孟昭从药店出来，扔过来一盒创可贴。 嗯，贴上。 嗯， 就是那个。哎，算了，我帮你贴了，转过来。 陆时琛将脖子侧转向孟昭。孟昭撕开创可贴，贴到了那个齿痕上，一个没贴住，他只好又撕了一个贴了上去。 好了吗？ 嗯，就这样吧。 野狗，闭嘴。 因为还记得陆时琛昨晚说的话，在听到野狗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孟昭一点气也生不出来了，只说了一声闭嘴，就继续开车上路。车子开到市局门口，周奇阳还没有到。孟昭拿出手机给周奇阳拨了一个电话，滴滴声响了好一会儿，那边都没人接。 您好， 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 孟昭有点犯嘀咕， 怎么回事儿？人没出来，电话也不接，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？ 一直等了得有20分钟，周奇阳才从市局院内跑了出来。看到孟昭的车，他直接拉开车门就坐进去了。 昭哥，哎，陆顾问也在啊？ 安全查到没？怎么这么久？ 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想查个案卷有多难啊。你走之后第二天，徐局就宣布了专案组副组长暂时由于副局长代理的事情。不光这样，我、小宋还有程韵，总之跟你关系不错的人几乎都进行了工作调整，只让我们负责一些边缘工作。 你们被边缘化了 啊？调案卷不都通过徐局吗？我想着徐局肯定不会同意，就私下找了档案科的小院。哎，小院你还记得吧？就你那迷妹，哎，一听是你要查你母亲的案卷，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。哎，赵哥，要我说啊，你就从了人家姑娘吧。经过这次这件事，你还看不出来？徐局可能根本就不想让你当女婿了。就算徐燕再喜欢你，徐局不同意的话，你俩往后也是情路坎坷呀。哎，你看小燕这姑娘，长得漂亮，人还仗义，更重要的是对你一片痴心。当时一下班就过来给你送便当，还亲手给你织了围巾。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情人节那天还约你看电影来着。 眼见着周奇阳一开始还在开玩笑，越说越真有撮合的意思。孟昭屈起手指，重重地往周奇阳脑门上敲了一下，发出了嘣的一声脆响。 哎，就你话多是不是？ 周奇阳揉着脑门，委屈地看向了陆时琛。 哎，陆顾问，你评评理，我好心给赵哥提供择偶信息，他还打我。 谁知道陆时琛根本就没有要给他评理的意思。 那后来呢？你 凑什么热闹？后来你说小院， 嗯， 后来赵哥跟他说档案科是太闲了吗？要不要我跟上面打声招呼，把你调来外勤？吓得那姑娘第二天就不敢来了。 他没走流程就让你把案卷带出来了？ 没带出来，他把案卷找了出来，我拍了照，我发你啊。 周奇阳拿出手机把照片调出来，孟昭没急着打开照片，而是看着周奇阳说， 下次遇到这种事要提前跟我说，一旦你私自查案卷被抓到，不但你会受罚，可能还会连累小院丢了工作。这种事情你提前跟我说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 知道了， 快回去吧。 那赵哥，我就先回去了。 周奇阳推开车门刚要下车，又想起什么坐了回来。 哎，对了，程韵让我跟你说，他下个月就要转正了，让你一定回来给他签字。 就算我不回来，也总会有人给他签字的。 他说你要是不回来，他也不打算留在市局了。程韵是这么说的，秉持正义的人反而因正义被牵累，一直敬佩的领导也从神坛跌落，这不是我想留下的地方。 那你也告诉他好好待着，别犯傻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不要由着性子一意孤行。 哎，还有朝哥也让我带话，朝哥说啊，赶紧回来还 U 盘。 U 盘在我右手边的抽屉，你回去拿走还给他。 朝哥还说这 U 盘必须你亲自还，晚一天要算一天的利息。 孟昭垂眼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又抬眼看向周奇阳说， 行，我记住了，赶紧回去吧。 看着周奇阳走进市局，孟昭盯着市局的门看了一会儿，他才把目光给收回来。孟昭拿过手机，打开周奇阳发来的照片，迅速地浏览了一遍。见孟昭越看眉头蹙得越紧，陆时琛问， 怎么了？案卷有问题？ 孟昭将最后几张图片看完，又把图片滑到最前头，思索了几秒之后说， 如果没有任何线索的去看待某件事，可能并不容易发现什么问题，但一旦发现了某个突破口，找到了一个问题，可能就会牵连出越来越多的问题。在吴嘉义成为聚焦点之前，所有的东西都沉在水底，但自从找到了吴嘉义这个突破口，我觉得背后很多真相都会浮出水面。 你的意思是吴嘉义策划了一场针对你妈妈的谋杀？ 嗯，你看看，主要疑点集中在这个人贩子身上。我妈出事以后，市局的警察也曾经调查过这个人贩子，试图通过这个人摸出一条贩卖人口的交易链， 但他们并没有查出这个人贩子的任何过往犯罪记录，也没有查出他背后有什么交易链条。这是 1.1， 这个人贩子是不是真的人贩子。 1.2， 一般来说，为了隐藏犯罪行为，人贩子都会选择在僻静地带诱拐儿童，而这个人贩子却选择在上班高峰期，并且是学校附近的闹市区公然劫掠儿童，这不符合人贩子的一贯做法。 1.3， 一个人贩子身上为什么会带刀？人贩子之所以成为人贩子，一定是奔着钱来，在被警察发现后，他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逃跑，而这个人贩子没有选择逃跑，反而选择了跟我妈搏斗，这说明他的目的很有可能不是那个被劫掠的小女孩，而是我妈。 1.4， 我妈的格斗水平非常高，我记得当时她的同事说过，市局很多男警察都不是她的对手，虽然不排除这个人贩子会以小女孩作为人质威胁我妈，导致她身受重伤的情况发生，但我还是觉得想把我妈杀死并不容易，这个人贩子极有可能搏斗技巧很高，甚至可能接受过专业训练。 孟昭说着，陆时琛也把照片翻到了最后一张，那上面是从人贩子身上搜到的一个小花骨。孟昭盯着那个小花骨，关于这个案子的又一个疑点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